狂风风区内，叶玉生凡和枪林弹雨两个角色已经完成了迂回，两个角色并没有迂回到和那三位水平的位置就切入风区，而是继续多向前移动了一截。这一节体现的可就是蓝玉战队对他们这主场图的研究了。此时二人角色如果选择直接横向切入，那和狂风风向呈90度直角，即便不是逆风移动也会大受干扰。而现在如此多向前移动了一节，那么在一定角度上他们却也可以借助风力。而距离这角度可就是蓝雨选手凭借对这途中狂风的了解做出的选择了。就看叶雨生凡和枪林弹雨一左一右，但最终所选的距离和角度并不同，就知他们各自都有清晰的判断。他们距离风区中的三位的距离不同，而他们需要抵达的攻击位置也不相同。但是就在这时，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出现在了这段，说是选哪个都无所谓，但最终苏沐橙还是抄了这边黄少天的后路。在距离的情况下，枪炮师当然是打剑客比打弹药专家要舒服的多了。电视机前的观众因为没给转播镜头，所以忽视了苏沐橙的行动，可是场上的职业选手呢，他们的视角是由他们自己掌控，这又不是丛林迷雾那图，沐雨成风的行动他们也毫无察觉，这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蓝雨战队五个人全都察觉了苏沐橙的举动，可是那又能怎样呢？苏沐橙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摆清了他的意图，蓝雨战队五人在场却都无可奈何。宇文周和徐景熙都处在被动中，自身难保，黄少天和郑轩肩负着打破局面的重任，根本没办法慢下脚步，更何况苏沐橙就是来找他们的，他们再反向迎上去那是多么的多此一举。再最后蓝雨就只有一个卢汉文了，只有他是在场上完全占据主动的，但是他这个主动却是目前蓝雨对场上形势唯一的一处掌控，是他们逆转形势的基础，看起来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无奈的蓝雨只能眼看着苏沐橙轻松地实施着他的意图，黄少天这边一看这女人最后还是盯上自己了，也是倍感无奈。不过风区中形成三打三的形势，凭借对风区战斗的熟悉和守护使者的辅助，黄少天和郑轩还是挺有信心的，这也是他们对于苏沐橙的紧逼并不焦虑的缘故。进！黄少天和郑轩虽是操作角色各走一端，但相处之前一直是形成呼应的，进入风区的时机并不统一，但进风区又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他们的配合力求的是在最终发动攻击时能形成配合。一前一后，一早一晚，两个角色切入了风区，两人都很好地借助了呈角度吹来的狂风，角色移动飞快。轰轰轰！就在此时，黄少天这边叶玉生凡的身后忽然炮响，沐雨成风开火了。 喂，就这么快的按捺不住了吗？ 黄少天刷着消息，叶玉生凡就地一滚，轰！爆炸的气浪掀得他在地上一连滚了三个圈，狂风的吹袭下险些都停不下来了。 哼！ 苏沐橙回了两个字，加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和叶玉生凡这边滚的三个咕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观众却是目瞪口呆，沐雨成风的攻击完全算准了黄少天的举动，三发反坦克炮弹就是朝着叶雨生凡滚出的方向射来，而且连同狂风也考虑进去了。大家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狂风中飞出的三发炮弹是怎么因为这强大的狂风而发生了一些偏移，但是最后其中的一发到底是准确地命中了叶雨生凡，一击就被命中。黄少天很尴尬，而这也不能归结为他太大意，而要怪他对这图太熟悉，那一翻滚完全就是一个下意识的操作，在这狂风当中顺着风向那自然会翻滚得更快更远，躲避攻击效果更佳， 结果因为这样一个最优的选择，反倒限制了黄少天的决断。苏慕成猜到了这一点，这一预判攻击预判的就是黄少天对地图熟悉下的自然反应。这爆炸气浪掀的夜雨生帆滚了三滚，苏慕成借机操作沐雨成风走位。观众们看得清楚，此时沐雨成风和夜雨生帆完全就是上风和下风的站位了。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太清楚了，苏慕成抢占到了绝对有利的地形优势，黄少天即使再熟悉狂风中的战斗也会辛苦很多。苏慕成那也不是菜鸟啊，就刚才那计算过狂风的预判攻击，可知他也已经对这狂风有一定的适应了。果不其然，苏慕成完成走位后立即操作沐雨成风发动猛攻，火力线借助风势来得又快又猛，夜雨生帆原本的站位处瞬时就成了一片焦土。黄少天操作着夜雨生帆不住的躲避，倒没觉得太难，但是几步下来立即有所察觉。为什么不艰难？那是因为苏慕成特意给他留了空档啊，他就走着空档当然轻松，但是这样沿着苏慕成的安排走下去，夜雨生帆可就要被推出风区了，他又要白忙一场。 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啊， 黄少天行动前又刷了一下消息，三段斩，剑光在风中亮起。这原本是黄少天留着准备向方瑞和包子那边发动攻击时提速用的，但现在也没办法再留了。三道剑光在狂风中似乎也迅速被吹得只剩一道光影，沐浴成风的炮火攻击有跟着夜雨生帆的移动追击，但是黄少天所操作的移动借助了狂风，顿时让夜雨生帆这移动速度变换得不易琢磨。苏慕成对狂风纵然有所适应，却还没到黄少天这么精细的程度，这种借助风势的节奏变换他判断不出，顿时攻击悉数落空。一个三段斩，夜雨生帆就从苏慕成的火力线内脱困，看起来简单无比的变化当中可是包含了选手在场下无数的练习。没追到苏慕成却也没垂头丧气，继续让沐雨成风走位，保持着对夜雨生帆的风向压制。三段斩那也总有个完，就在第三道剑光散尽的同时，沐雨成风的炮火又一次施加过来了。 真是烦啊， 黄少天情不自禁看了一眼那边正轩的枪林弹雨，他们两人现在需要快些汇合，借助枪林弹雨的射程对苏慕成进行一定的限制，否则让他一直这样逆风被动挨打，早晚会被干掉，更别论去救灵魂愚者了。夜雨生帆这一偏头的转视角也落入了郑轩的眼中，他立即明白了黄少天的需求，那边需要支援。可是就这样过去，枪林弹雨逆风和沐雨成风对射也难占到便宜啊，角度需要调整。枪林弹雨本已进入可攻击的位置了，但黄少天那边他不得不照应，于是一边朝着海无量和包子入侵这里扔手雷，一边走位寻找便于和沐雨成风交火的位置。 交给你了。 结果这时方瑞突然又是一刷消息， 这又是什么？ 所有人疑惑上了，结果就见海无量抓起灵魂愚者朝旁一丢，算是将他们大家都带离了被枪林弹雨攻击到的区域，而后海无量一转身，以他那无比难看的姿势就这样在风区中走起位来。 这家伙， 郑轩一看方瑞这是要干扰他的节奏，二话不说先下手为强，借着有风向优势，枪弹朝着海无量撒了下去。气波盾，海无量之前就打灵魂愚者了，这些防御性技能当然是一直派不上用场，此时立即使出，那枪枪弹弹的都被气波盾挡下，虽然很快就已被打破，但是海无量却借这个机会毅然又朝前移动了不少。别说方瑞的海无量这种超低重心的盗贼式移动，在这逆风情况下减少了受风面积，移动的居然比正常移动要快上不少。 这儿交给我，做了他包子。 方瑞频道里喝道， 就等你这话了。 包子应声着，好像一直以来他们都在有意为灵魂愚者故意留口气儿似的。其实哪有啊，两人都恨死灵魂愚者那一身板甲了，这要是一个牧师，两人断不能打得这么辛苦。 一对一的吗？ 徐景熙顿时眼前一亮，一对一又是包子这个时不时会犯迷糊的选手，徐景熙忽然看到了不用救援自己就能脱身的希望。 空档， 结果刚想呢，包子入侵这边就露出破绽，徐景熙大喜过望，操作着灵魂愚者就要冲，结果刚一步出去，胸前突像挨了一记重拳，脚步生生地停下了。 怎会？ 徐景熙诧异，包子再快也无可能从这方向发来攻击呀、啊、 这是 视角一转，徐景熙看到了海无量的收掌动作，气刃，来自于海无量的气刃。徐景熙的心情又灰暗起来了，包子可能会有漏洞，可是他的这些队友却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于包子的看护很严。这不刚出空档，方瑞就给他补上了。 不 止方瑞，徐景熙到底是个治疗，又善观察全场，此时视角一圈扫过，赫然发现不止方瑞的海无量，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叶修的君莫笑，此时都处在可以对他施加打击的范围内。 这小子真够幸福的呀， 徐景熙无端就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可不是吗，一个新秀选手身边三个全明星的顶尖好手为他保驾护航，就为他那可能随时产生的脑抽。星星也是一支很能容纳选手缺陷的队伍啊。徐景熙忽然在星星身上找到了既视感。